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今日咧，我哋又讲一集谈政府部门。 点啊？你点啊？有冇谂住去大气电波支援佢哋？ 哇！呢样嘢真系冇噶，大佬。 坐监埋嘅。 喂，大佬，我哋啲 阿刘阿兄话坐监咪坐监。 刘伟恩嘅梗系啦，屌你老味，你拉佢坐监，佢叻捻过你啊！入捻队个仆街唔搞嘢，佢仆街入捻队坐监，冇捻过喺呢度啊！我话俾大家听，大气电波咧锁系正常嘅。点解咧？呢个系一个国防嘅理由嚟噶。嗱。有一個電台非常之咁侵略性嘅美國之音，呢個就係透過大氣電波去侵略。 但點解可以仲繼續生存嘅？ 美國之音你幫唔到佢㗎。 點解咧？ 佢係美國啊！ 美國冇呢樣嘢㗎。 美國冇呢樣嘢喎。美國之音係官方地下電台嚟㗎。咁佢係不斷散播一啲佢話民主嘅種子 啦。咁可唔可以其實喺香港過美國邊錄音咪得咯？ 唔關事啊，因為佢嗰、那個佢 block 你嗰個頻道啊，即係 block 唔到啊。 其實佢哋喺上網咪得咯，使乜咁麻煩？ 係啊，上網咪得，但係佢唔得啊嘛，因為即係阿長毛個理念就係話大氣電波係自由嘅空間，我哋一定要自由去使用。咁即係你有呢個原則，咁就冇計啊。等於當年啫嘛，呢個韓國咧話算咧 可以用咗好多，譬如。嘢公用嘅嘢算啦，譬如佢去搭巴士啊，用嗰個水渠啊，用鹹水，鹹水咪算咯。 用鹹水、淡水咩嚟噶？ 呢啲大家公用嘅嘢嘛。 啊，都係。 用咗啲空間咪算咯，係。 即係巴士又廣播啦，屌你老味！唔係，當年咧韓國咧就有一單嘢，就係佢唔知個大氣電波裏邊咧就開放咗一個 channel， 咁條 channel 咧就係俾美軍我嚟做呢個飛彈發射，屌佢老味！原來一條 channel 係咩嚟咧？手提電話嗰啲電話線，卒之就搭撚錯曬線，屌你老味！啲飛彈真～亂鳩咁射， 咁我最近咧，我成日同啲政府部門交手，最近就同水務署啦。 喂，點解你會同水務署交手嘅？ 話説咧，就我屋企咧就係住村屋嚟嘅，咁門口咧 個撚樣住別墅，話俾你聽住村屋，你冇得信佢。 村唔係公共屋村啊，即係嗰啲村屋啊，嗰啲地方咧就最撚雜嘅，下面咧我屋企門口就係大嘅水喉。咁呢條水喉咧就喺埋藏咗好多年㗎啦，咁咧就 掘到菠蘿出嚟㗎，屌你！ 成日就爆，咁啊喺我門 口爆過㗎， 爆過好撚多次，成日掘完又掘。 咁我想問條渠係瓷渠定係嗰啲鐵渠？ 唔係啊，鐵喉啊， 鐵喉 水喉啊，淡水喉啊，咁啊成日爆撚到咧，同佢講喂，你咁樣唔掂 啊！ 好啦，咁啊，終於話有錢鋪新喉啦，就鋪撚曬啊！佢個撲街啊，鋪撚完之後啊，唔好意思啊！我哋咧鋪好咗，但係咧路政署仲未批呢一個批文俾我哋咧。 喂，咁點解佢冇批文，佢嚟掘你屋企嘅？ 係呢單嘢，我遲下會同大家講噶啦，我梗係會投訴啦。 係，唔係但係你掘嗰陣時，佢知唔知佢冇批文嘅咧？ 唔知㗎，佢批掘完之後先話，唔好意思啊，我哋咧乜都批曬，係爭個路政嗰邊，即係條馬路嗰度咧。 即係冇批文啦。 個大路嗰度咧，仲係仲未出喎，咁所以未有水道。咁佢知唔知講咩？ 講咩？ 我而家咧嗱，我哋有個小批文咧，就快到期啦。 係。 我要咧喺你屋企門口條渠嗰度掘起佢，將你嗰條舊喉咧就駁落，暫時駁落住嗰個新喉，直至到等馬路嗰個批文批咗，我哋先再用。 唔係咁搞笑啊！咁冇批文掘喺屋企。 我第一樣嘢梗係反撚對啦，跟住嗰啲咁嘅判頭啊，嗰啲個撲街走嚟掘，哇！就即係咩都聽聞曬㗎啦。我使乜要聽？即係要你嘅知，即係要你嘅同意啊！我中意掘乜就掘乜。 水務署咁講嘢， 係啊，同水務署啲官員咧，好快嘅一兩日嘅咋，咁啊， 唔係佢搞破壞梗係快啦。 咁啊，同佢個同打一，你知同水務署咧就冇乜渠道，只可以打1823嘅啫。係 啊， 佢會俾個水務署熱線嚟，咁你同佢傾，傾完之後咧，佢仍然係 照掘， 亦都唔肯見你，又唔肯食。咁啊，掘撚到爛曬啦！咁啊，整咗6個沙井啦，喺我門口嗰度。 哇，陷阱啊！ 係啊，因為有兩個新兩個舊 中。捉野豬。 個計咁啊，投訴啦！咁啊，梗係報紙啊，走去乜乜議員投訴，都係啲人都係質疑，點解你冇 permit， 你又做乜嘢要掘啦？即係擺到明好多嘢都唔啱噶啦。咁但係就嗱，呢啲咁嘅嘢咪就係政府嘅官僚啊，仍然咁嘅情況咯。你投訴批 permit 俾佢嗰個嘅地政署，地政署又係話：，我哋只可以批俾佢嘅咋，佢做乜嘢我哋管唔到嘅。咁你只可以我話反映翻俾你聽，你要聽市民嘅訴求。 嗱，我話俾大家聽，政府部門咧，即係我而家都做緊政府部門一種啊。我話俾你聽，即係好撚憎，即係點解佢哋會咁樣做咧？ 係啊，到而家係 啊，到而家今時今日都 係 咁㗎。 咁啊，地政署嗰邊即係發批文嗰個人就咁答我嗱。政府我哋嘅架構咧，不嬲都係開明，只不過人嘅態度唔開明啫。 啊，佢呢句说话真系好捻顶人啊！屌你老味！ 嗱，呢啲系赖个人，唔好赖政府。 同、啊、大陆一样啊，大陆嘅政府嘅 睇系好鲜明。你唔中意大陆政府唔紧要，但你仍然要爱党爱国。 啱啊，系个人问题噶咋？ 系一个人问题噶咋？ 哇，呢啲真系屌佢老母！呢条捻又系受过好多呢个爱国训练嘅。 呢啲咪就系嘥鸠气啦！佢尊重你噶，同你接你投诉，佢话我哋做嘢咪发一封信俾佢哋咯。 啊，屌佢老母！呢啲真系。你真係要屌佢老母，你除咗屌屌佢老母都 呢啲咁嘅點睇啊？你覺得 我話俾你聽，我咁多年最做錯嘅事咧係咩咧？立錯税 啊！呢樣嘢 我交錯税， 大家我都想喺度講，我曾經都有呢個情況，所以我有咧兩年我係唔打工，我直情出去開鋪，然之後係瞞税嘅。 因為好難黑人憎你發覺， 咁你瞞完又如何呢？ 呢、這個政府真係 好意思啊！話俾你聽， 我話俾你聽，你報警嗱，譬如我屋企啦， 冇用㗎！你報警咧，我話俾你試，我試過一報警，佢話啊先生唔好意思啊，有 permit 喎。 我話俾你聽，白交差響，我真係白交差響撚多年。 佢直情問你，其實你想我哋點啊？ 呢啲真係屌佢咯，唔好嚟。 當你話佢強行入屋掘地啊咁樣 啊？呢啲真係好即係。令到人哋好氣結啊！我話俾你聽， 係啊，咁我問佢啦，我話住村屋地方，咁我屋企門口就係唔夠兩尺啫喎， 啊， 就係渠喺下誒條水大水喉喺度， 啊， 咁我可唔可以呢、這個係我地方嚟啊？佢話基本上你行出屋企就係政府地方。 哇！佢咁樣樣講嘅真係唔啱啊！ 咁你應該好清楚話俾人聽，邊啲係私人地方，邊啲政府地方啊？ 啱啊！你咁樣講嘢就真係唔啱，即係呢啲人。做錯嘢，仲要話俾人聽錯嗰個。 哇！我話俾你聽，有啲撚樣仲衰，嗰啲掘地嗰啲，呢啲係政府地嚟噶嘛，關你閪事咩？佢哋講呢咁嘅説話。 你試下入呢個十八鄉啊！你試下入去嗰個南生圍掘，屌你老尾！我諗你咪話掘穿笪地啊！屌你老尾，你掘開笪地都俾人掘開個頭啦！政府地你都冇能夠，嗰叫私人土地啊！ 睇人嘅就話俾你聽。 佢恰你咯， 係啊！ 你試下恰啲圍村阿嬸，佢真係斬你啊！屌你老尾，攞把菜刀出嚟追斬你九條街啊！ 咁所以咪就係話呢啲問題咯。 我話俾你聽，政府部門有一樣嘢，香港而家政府部門，我話俾你聽，有好多衰撚過大陸。你喺大陸啊，有時有投訴啊，或者見到傳媒養咗光之後，佢都冇咁撚放肆。香港你唔係㗎，你投訴照 咁。係啊，你投訴照慣，你傳媒整開咗繼續， 咪照做。 你睇下呢啲行為 有幾單嘢啊？ 有排爛仔 許榮事件，阿許小姐根本冇罪啊！香港政府個法官仲包庇個官， 佢會繼續啊！即係個官會一直咁做添。 係啊，佢仲包庇個官，話嗰個官係啱嘅。 你去到呢個位置，佢就會死撐。最多我唔撈，啲人一啖氣就咁啊！ 我覺得一樣嘢，第一時間你應該讓個官個名出嚟。係 因為你覺得係因為個制度逼到個人要係咁啊，定話係因為佢就 即係個制度逼到個人係咁。 我覺得係個制度逼到個人。 許小姐，你又將佢喺邊度做？邊間夜總會？金寶城咩名？以前嗰啲嘢養曬出嚟。 乜都養曬出嚟，咁點解個高官唔養出嚟？ 個高官點解唔養出嚟？你養埋佢出嚟就公平啦。 係咪做雞嗰啲係低賤啲嘅先？ 我覺得唔係，嗰啲唔係叫雞，嗰啲叫性工作者。呢、這個世界冇性工作者，我話俾你聽。 喺個法官眼中，佢係雞，佢做乜嘢養出嚟冇所謂，反正佢係雞係低賤嘅。喺法官眼中係咁嘅。 嗱，呢啲人真係唔應該，我覺得一樣、 就是。有冇人咁來為佢呢個人走出嚟？ 第一要尊重性工作者。 有冇人即係、你走出嚟為佢講翻一句説話？冇 啊！真係冇啊！真係冇啊！我覺得佢係孤軍作戰。 佢反而啲人啲報紙仲話。個高官咧為咗咁咧就好承受好大壓力， 黐撚線啦！許小姐承受好大壓力啦， 老婆乜乜乜啦。 嗱喺呢度 喺個官嘅角度都冇所謂嘅，你做雞啊嘛，你做雞就低賤，你受呢啲唔係壓力，人哋高官嗰啲叫壓力。 嗱，我想同阿許榮小姐講一樣嘢，許榮小姐，我係支持你嘅。即係喺呢件事件上邊，我唔可以為你做任何嘢。 我只可以話俾你聽，許榮小姐，今時咧就係風水龍流轉，你今時做雞你就認命啦。我只可以話俾你聽， 我又覺得唔係嘅，許榮小姐，今次呢件事件反映咗 香港嘅司法做官咯， 司法制度唔好。我係好支持許榮小姐。第一，佢係一個性工作者，我哋係需要支持。 香港啊，仲有大部分無知嘅人仍然係覺得咧呢件事係咩㗎？係 許小姐唔啱。 係啊， 我覺得許小姐係完全正確。呢個高官由頭到尾係呃緊人，欺騙緊人哋一段感情去呃閪屌㗎，即係佢完全係閪屌啊！屌你老味閪你！ 我懷疑個法官就因為冇得屌啊許榮，所以就係要報復翻許榮。 一定係啦，許榮因為靚得滯，我覺得係咁。嗱呢樣嘢第一樣嘢 試過唔撚知啊。 許榮幾靚嘅個樣真 係 㗎。第一 個問題就話、是。好過分啦、 啊！我覺得佢 今日冇睇報紙 啊！我話做咩？ 阿林建岳揸嗰架法拉利 就超速了65公里，咁啊上庭，咁佢又當然使咗100多-200萬咧，請啲英國專家嚟挑戰香港嗰個寫章仔嗰啲制度啊，又請埋啲大律師。 係， 那個你知唔知上庭嗰日點咧？ 點咧？ 政府突然間改口話佢冇超速65，唔知超速幾多，罰幾百蚊得啦。 我話俾大家聽，法律係用嚟保障有錢人嘅。德國總理講過一句説話，我都講過很多次。 律政署其實我跟你講啊，好多嘢避重就輕，佢邊啲有把握，邊啲冇把握。你估下下都係黃仁龍成個照住嘅咩？你嗌黃仁龍自己出嚟下下打官司啊，撲街！ 我話俾你聽啊， 黃仁龍正撲街。 牛醫生，有一次咧我就想提，咁咧好似嗰次係好似我想提。 咩細路女啊？ 唔係，嗰單嘢好似係商人。咁咧當然就唔關我事啦，咁我就目擊嘅啫。咁咧話説有個僆妹咧就好似係唔知衝紅燈定咩嘅，請埋律師上嚟，都好似係罰錢嘅咁。即拗得甩㗎，你冇請自辯嗰啲啊，屌你老咩啊！你話 啲冇請㗎嘛？總之我話俾人撲街啦，嗰啲律政署嗰啲人。 我話俾大家聽，法律保障 好多呢啲咁嘅灰色地帶，走咗大家唔知咋。 哇！咁我啊想問下阿林建岳呢單嘢真係，屌你老咩！佢請100多萬，即係佢使咁多錢啊，真係 想落笑。而家條氣唔撚順，我同大家講，條氣唔撚順，你吹啊！ 我你呢句说话就真系啱啦，我条气唔捻顺，你吹啊！真系呢个世界原来真系有啲咁嘅嘢。 讲啦，如果许荣，我支持佢，我俾2000萬佢，佢一样可以出嚟再打官司嘅咋？你吹啊！ 我哋冇咁多 钱，我要第一时间就要公布 高官嘅名字，屌你老味閪！ 第二仲要话俾佢听，佢系一个淫棍，出嚟玩女人唔俾钱， 啱啊！佢真系贱价呢个 系嘛？ 系啊，我支持你啊，许小姐。 喂，我哋身边啲朋友有阵时如何如何都好，你出嚟唔好欠女人钱。 系啊，唔好欠感情债啊！ 系啊，做人最紧要公道，你玩得系就预咗唔好。 嗱，第一佢同阿许小姐系点咧？嗱，我有一样嘢我想讲， 呢啲好捻黑人 憎。佢同许小姐就系你唔带袋屌閪，又带佢去啲酒店食饭之后。又呃閪屌，講真一句，你同搶冇乜分別啫。嗱，我同你食餐飯之後，你俾我閪我屌，你同搶有撚分別？打餐飯你都要食噶，你真係人哋真金白銀出嚟揾食，你俾翻錢人啦，仆街！即係我覺得呢啲又唔應該啦。 攬住個10多萬，咁你 喂，其實10多萬係咩官嚟嘅咧？ 唔撚知啊！但我話俾你，10多萬做人唔應該咁咯。 佢 呢啲就係你身邊啲朋友啊、啲醫生啊，10多萬啊，又要真係加連咪撚到。 買冒牌時裝嘅， 仲要講價，佢老母臭閪。 唔係，仲係揾你去講價喎，佢唔係揾自己去講價喎。 啊，繼續講呢堆嘢出嚟。 我話俾你聽，嗰單嘢係咁嘅。我認識一個醫生朋友，咁咧佢咧就好有錢嘅，咁10多萬啦，總之一個月都，係咪10多萬啊？ 10多萬啦， 10多萬一個月啦。 閪樓。 咁咧去嘉廉威嗰度買冒牌時裝。咁咧就問我攞一啲正牌時裝嘅紙袋，即係我，因為我老婆好中意買啲名牌時裝 嚟嘅。 咁咧就買啲正牌，問我攞啲正牌時裝嘅紙袋，因為屋企太多啊實在。咁之後咧就做咩呢？就仲要講價。咁我揾邊個講？揾我開講。我真係想話。 性格差仲要成眼同人。 係啊， 見高拜。 即係好撚，好老實一句，我冇去嘉廉威嗰度買嘢，差唔多。 聽講呢條撚樣同你食飯咧，嗌條魚都唔撚捨得嘅喎。你話你請咧，佢就 係咁嗌嘅喎。有一次咧，我去酒家食飯，之後嗱，我哋平時都成日去酒家食飯嘅，我兩公婆。咁咧走嚟食飯咧，我就話：喂，不如呢度啲即係烏魚好出名，你知唔知佢講咩咧？喂，叫魚食唔好啦，普通小菜得。喂，系我请，哎，你请啊，喂，咁啊好啊，喂，你睇有咩鱼呢度出名啊？ 呢啲仆街嚟噶， 笑卵到真系，好啦，老实讲啊，屌， 买表又系啦， 买表嗰单嘢咧，我话俾大家 听，成日你攞你啲 quota 去攞人啲表去讲数， 咁咧我 搭档吓， 我同一间表商就好熟，咁佢有一次咧同人讲价，讲咧就系要一年前嘅价钱，嗱，佢一年前报价报咗俾人听， 系。 咁一年後咧，我話俾你聽，嗱，就講積假嚟講啊， 一年後悔啦，一年前唔買 啊，一年前唔買，而家後悔，就揼我心口，去到咧就話，我係啊狗護士介紹嚟㗎，屌你老尾如何如何大雪菠蘿， 你同一個3歲僆仔又兩地剝褲有咩關係？ 冇啊，冇分 分別㗎係嘛？ 人哋打電話嚟用表柒我，佢話狗護士你唔係話介紹你咪閪佬嚟，我話你唔使理佢，我唔識佢， 佢冇錢，我好坦白講。咪走去日本城買個十，買個9.9個鐘 咯。你買唔買到啊？9.9 買唔到啦而家。我而家真係好辛苦先買咗20蚊鐘咋。 喺邊買啊？喂， 俾地踎咯。 屌你老味，買個20蚊鐘都好，因為而家中國人襟用 嘅。20蚊鐘好好噶啦，嗱，佢唔會好似殭屍跳咁係靜音嘅，慢慢行嘅，係啊。 咁靚嘅咩？ 大陸出㗎。 咁啊幾好喎！喂，我想問下俾你聽，新年你想同大家講啲咩㗎？你話？ 我想同大家講，都唔知有咩講，繼續啦，即係大家穩穩定定，唔好過啲唔好生活啦。 即係唔係一定要窮困得嚟開心，有錢得嚟都開心啊！ 窮困啊，點會開心咧？ 窮困得嚟，希望都夠使啊！啲人借錢啦， 窮困啦，大佬屌！窮困得嚟就一定會唔夠使啊，大哥！ 適當地，如果即係奢侈啲，咪屌多啲閪啦！ 都係喎，屌閪啊，食飯啦咁樣， 即係冇閪屌慘噶， 冇閪屌係慘啦，性慾係強而有力，定 然回歸。大家自愛下，對自己好啲啦，唔好成日俾人揾笨柒啦。啲衰人有好有衰嘅 報應啦，最好就係屌我四色。 仲有啊，唔好咁多啲人再係咁殺啲貓啦。 唉，呢樣嘢真係即係冇得鬧啦，真係鬧到，真係呢成個仆街啊！真係，即係你一個發泄對象， 大家要發泄就自殘啦，就唔好發泄人哋嘅身上。 過代啊嗰啲啊，你試下揸落個。 或者行出去政府總部嗰度示威啊， 唔係 插春袋啊屌閪落 春袋， 揸爆春袋或者屌閪落坑渠啊！ 或者你咧過關嘅時候咧，對住個綠色衫咧，嗰啲內地嘅官員講：我屌你老母啊！法輪功萬歲咁樣。 或者你大家行入去政府，唔係行入大陸嗰度講呢個支持台獨啊！ 咁啊係。 咁你做啲咁激嘅行為，我就唔覺得有咩問題。 我就唔覺得有咩問題啊！呢啲係一個好自虐嘅行為。 同埋希望今年阿長毛做多啲激啲嘅嘢，唔好做埋啲咁。 唔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咧係點激法咧？你如果真係想自殘，或者自己真係生活得唔開心，你去解放軍軍營見到個綠色衫嘅人冚佢兩巴，揸佢春袋咁就得噶啦。咁你就會好開心噶，軍人過得非常之充實噶。你唔信你試下屌。 我都唔識講啦。不過就頭先講你嗰個朋友啊，正衰人。呢個世界好多好多 好多，你咪狗閪啊！ 好多噶，呢個世界衰人多。 好似嗰陣時啊，牛醫生被人揼心口又係啦，屌你老味睇醫生唔俾錢啊！屌你 呢啲 啊，話啲藥啊，啊係喎。 呢啲我都唔記得咗啦。 咪多到真係唔記得啦。唔係有一單嘢搞笑嘅，你話個黐線佬嚟睇醫生，醫生只唔使錢嘅單嘢。 我有最近咧有啲係幫社署攞筆錢，就將佢幫去睇醫生，包埋藥就上去嗰啲黐線佬屋企。 係， 唔係黐線佬嗰啲黐院舍啊。個黐線佬咧就同我講我可唔可以開今日病假俾我？ 係， 我問你做乜嘢個？我做看家，今晚唔想翻。 唔係，你應該同佢講嘛，牛醫生。嗱，我哋藥費免費，醫療費免費，但係咧，一個醫生只係要1000蚊嘅。 唔係啲黐線佬咧，佢有個基因幾萬幾次嘅精神基因嘅，就係好懶惰。 屌你個個都懶㗎啦！呢個世界有邊人懶？ 黐得特別埋，佢哋嘅基因係一個。 佢咪嗰黐得特別埋，黐得特別多，佢真係黐線嘅呢個閪佬。屌， 唔知係呢藥食到係咁定咩啦？真 唔關事，懶啊！呢個世界上面即係公即係。大家都即係想去做嘅一樣嘢嚟㗎啦， 我都懶啊， 懶咩咧？ 懶屌閪，有時懶到真係閪都唔想。 唔係，我哋係冇閪屌嘅大佬，唔係懶屌閪啊，冇閪屌就唔到懶屌閪，我話俾大家聽。 我哋有冇啲網友要回應下佢咧？我想問。 喂，睇一睇好喎。 你哋啲網友做咩？你哋喺度互相呼應啊！ 唔係，我覺得呢個網站幾活潑㗎，屌呢個網頁，起碼都有人講下嘢啊。 哦。 咩冇人講啊？仲攞添啊！真係 睇下先，都冇乜特別嘢嘅啫啤，係嘛？ 係啊，冇乜特別嘢，我哋收皮啦！今集真係 係啊，希望你下次 唔係我有個網友回應就係話點解我哋嗰即係每集都得半個鐘頭，錄半個鐘頭都算好嘅啦，大佬我哋冇時間耐， 係啊， 半個鐘頭算唔話得㗎啦， 咁長俾人拉啊！ 拉又唔會啊，俾人屌啦屌！哇，仲有一樣嘢就係希望新一年我係溝多啲女，唔知點解今年溝幾溝 唔到。你唔撚使呢啲願望啦！年年都講呢啲，你講呢啲願望，即係等於講同世界和平啊！大家添丁發財啊，齊救期，冇可能嘅，唔好講出嚟，所以我都費撚事講唔撚多啊！ 大家好啊，大家， 拜拜， 講啦，拜拜。